是一场言语。 是谁在叹息？我们终将都会老去，爱与愁。而你在我的记忆里，美丽的啊，像一场 系咪录得噶啦？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，咁行噶？ 系咯，咁行嘅。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，就真系难啲。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？啊，又定系百尺竿头？ 定系百尺竿头？学业进步，万事如意。明天会更好咧。 别要在这间愉快的班房起舞，原来愉快三个，友谊万岁七个， 笑骂自称怀缅我，但无法解释牵挂我什么， 在这机缘刹之中，大傻成熟了很多， 他竟祝福我未来要突破，同学骤变老友，都想有前程感受，从前未算老友，也突然想握下手，考试罚擦尝试过，但谁会记得怎去唱校歌， 愿你也后悔当初为何胡乱唱这歌， 卡拉 OK 里面无法直播， 同学就变老友，都想有前程感受， 从前未算老友，也突然想握下 明星，给我。

车主朋友注意了，置换二手车就来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，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。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，详情致电010-5798-6666。 范阳古郡幽咽一方，长桥通衢，双塔高擎，去马河畔杨柳依依，楼桑庙前桃花如雨，第一周里五里画廊通市货，范阳路上千家灯火满城辉。您现在的位置是京畿圣地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飞翔在20000英尺，一高峰候鸟要归乡，并不需要坚强或任何悲伤，就让那日日夜夜想不透荒谬的心事尘封自己心中不被发现。最神秘的地方，我亲吻烟尘往事，那一位归乡的老人手中我的相片，那个人是谁？老先生缓缓转身，露出了光彩的眼神，微笑对我说明是他的抱歉。1948年，我离开我最爱的人，火车开动的时候，北方正落着苍茫的雪。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要四十余年，岁月若能从头，我很想说我不走。他说我长得像那年18岁爱生气的他，要我懂得珍惜拥有的时光。问起我为何来到了遥远的北方，想要知道什么或寻找什么。老人家轻声聆听风雪中汽笛的声音，